第十六届五二幺建筑节20号在平壤的科学技术殿堂拉开了帷幕。本届建筑节推出了全国建筑设计界、建设技术人员、科学研究和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所创造和开发的200多件建筑设计方案和30多种建筑设计程序及多媒体等很多科学论文、建材和建设工具。由有关部门干部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督、建材生产等单位、科学和教育机关的工作人员、建筑界技术人员、教师和研究师参加。